猴子摘玉米。四川峨眉山上有一只猴子。有一天，他下山，来到一片农田里，看见长熟的玉米，非常高兴，就摘了一个玉米，乐滋滋地走了，乐滋滋地走了。他走到一片桃林里，看到满树的大红桃，就扔了玉米去摘桃。摘了桃，又往前走，到了一个瓜园里，满园的西瓜又大又圆，他就扔了桃子，又摘西瓜。他抱着西瓜往家走，走着走着，遇见一只野兔。他看那兔子怪可爱的，就又扔了西瓜追兔子。结果兔子钻进树林不见了，猴子只好空着两只手回家了。